错哈，今天的大咖呢就是 JJ 林俊杰，出道十多年，这个林俊杰呢从听话的乖乖男到无惧巅峰的音乐玩家，他的心态又如何？尝试了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之后，音乐对于他意味着是什么？私下的他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今天呢，我们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就为各位来独家专访林俊杰。 林俊杰用新专辑和自己对话，展现了他耗时2年研究的人头录音技术，再加上水声、风声、虫声等各种自然音效，以营造逼真的现场感，让人惊艳不已。对于习惯了标准的临时情歌或者录音室 CD 的人，这一次你需要戴上耳机仔细聆听，才能感受到他的用心之处。 这个概念其实应该算是这一年来吧，整个2015年度的心情的整合。其实到一个阶段，我觉得做音乐就是希望可以给自己还是有一种新鲜感，因为做了好多张专辑了，好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每年都会问自己到底要呈现什么，或者说让我的听众看到或听到什么。那其实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在整理自己心情的时候，我发现那段时间的我就是更加希望可以给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更多一些，然后问问自己吧，到底心里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和自己对话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是因为这样的过程其实毕竟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比较难去分享，透过歌词也好或者是唱旋律也好。那后来想到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假人头录音的这样一个手法，一直都知道它存在，只是没有想到说我会真的就是跨出那一步，大胆的去把它呈现在一张流行专辑。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你也一定要戴上耳机，你才能够去感受到那个差别。所以它是一个挑战，它是一个突破。希望从这张专辑的概念能够把很多自己内心的故事也好或者心情也好做成音乐，做成歌曲，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跟大家诉说。对啊，我相信在听过的朋友们戴上耳机应该会能够感觉到一种已经不是在听一个表演，已经不是在听一个演奏了，它就是一个好像现实生活中身边的这位朋友唱歌，你就在当中的那种感觉，那感觉是从前所未有的。除非所有我跟好朋友，我们就一直在玩吉他一起写歌，那种感觉是很亲密的。对啊，所以我相信对在场的戴着耳机的朋友的会有很特殊的一种连结吧。 跳出拔蜡情歌的安全范围。林俊杰作为大众意义上的流行歌手，更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这次他用音乐带着我们去了他的家，新加坡的音乐厅，其乐融融的 live house， 海边，凌晨时刻渐渐散场的篝火晚会。每首歌带来的不仅是一首旋律，更是一段任君想象的音乐录音带。 当下其实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概念的时候，其实要抛开很多，就是传统一个制作人会对于每一个音符每个音色的要求的那种精致度。我告诉自己，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们在开始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在乎的已经不是音质这件事情，反而是音唱。所以当这个思维去跳开这个思维的时候，就已经我自己在心里的在听音乐在做音乐的过程的重心已经不一样了。虽然说我觉得好听音质好这个是基本，这个必须要是已经灌输在自己在演奏也好或是演唱也好的整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最终我们要去 focus 的，我们要去提醒自己的已经不是所谓哦一定要抓出那个唱最好的那句或那几个字，反而是这整个演出里面这整首歌里面的呈现有没有感动，有没有真实，有没有就像戴上耳机的时候有没有歌里面想要表达的那种意境。我觉得那个是已经必须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歌曲的呈现了。所以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我毕竟已经不是在强调那些小细节了，反而是整个整体的感受。然后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一个很自在的状态，然后在那个音符那个旋律在这样走的时候，其实我在唱啦啦啦，在刚写的时候就已经是用这样的一个共鸣位置在唱歌。所以当套上歌词唱出歌词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刻意的去改造那个唱腔，就是当时是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对，所以有可能会更加内心一点吧，更加也许不理性，可能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比较是一个比较照着感觉走，歇斯底里游走在那个歌词的那种意境里面。对啊，所以你会发现我在唱副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过的注重说一定要把每一个字唱得很清楚，表达得很理性，就是反而就是一个歌里面就在好像就像这张专辑的封面一样，在海里拍摄照片的那种感觉。你在海里面，你在水里面，在水底世界，你是听不到外面的世界，你只听到你内心的心跳，你只听到你的呼吸声，那种感觉。 13年来，从小心谨慎的乖乖男，到如今大胆面对自我、无惧颠覆的音乐玩家。林俊杰不仅是一个喜欢用饱满的感情和充沛细腻音乐素养表达内心的唱作人，更是一个对自己、对歌迷负责的偶像。 我觉得这个分应该算是可以会分阶段性的吧，因为早期的我会很听话，就是老师说什么就要听，然后要写怎样的歌曲，当然也会去考量，或者是大众喜欢什么，你也有去把它放在里面。但我觉得每个人阶段不一样，当你走到一个很私人的空间里面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你要对自己透明诚实一点。那当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唱歌，在这样的情绪里面写歌的时候，就希望说这些歌曲不要太过受框架，那所以才会很顺着写，不知不觉就可能就写的比较高，或者不知不觉就写的比较难唱。不同阶段，那刚好在这张专辑这首歌里面，我就会比较没有太多的顾虑吧。对啊，但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难度。对啊，说不定我下一次就会写一首很好唱的歌因为我觉得需要，我觉得人到一个阶段，你一定要给自己，你就要照一下镜子，然后问问自己，你看你快乐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很难回答。对，而且快乐其实不难，

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有多痛，痛有多浓，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OK， 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结束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明天见。感觉